南苑首区的份儿。胡护理正在人群里招架来自四面八方的冲击，县衙的红漆大门突然间打开了，几个小时后看到的兵架着一个人犯吆喝着冲了出来，人群更加沸腾了。胡护理百忙中抽空瞄了一眼，人犯浑身上下全是血，显然没有抓住太久。胡护理看那身衣服，眼睛都直了，头脑轰的一声想要炸开，热血聚散脑门像开锅一般的沸腾，这时候就像烧昏了他的神经。那个人犯的衣服虽然已经被皮鞭抽得破破烂烂，但他还是一眼就认出来那是王大哥临走的时候穿的衣服。胡护理一颗心吊在嗓子眼痒痒的，随时要蹦出来的样子。他使劲揉了揉眼睛再看，人犯已经被架到早已经准备好的囚车上，满头散乱的长发被一个兵揪到脑后。人犯的那张脸几乎已经不能称作脸，而应该称作血葫芦，只有两只眼睛倔强地睁大着。胡护理赶快捂住了眼睛，啊，千真万确，一点不假，今天要问斩的人犯正是他昨天刚刚送走的王大哥。胡护理像被施了定身法，一动不动地站了很久，看热闹的人一窝蜂似的跟着囚车跑着，人欢马叫，县衙门口只剩下他一个人孤零零地站着。他想命令自己赶上去再见王大哥一面，可是两腿怎么也不听使唤。胡护理怎么也不相信王大哥将被押赴刑场开刀问斩，打死他他都不会相信，王大哥绝对不是坏人，王大哥绝对不是，绝对不是，他不住地在心里告诉自己。但是王大哥午时三刻就要人头落地了，胡护理一想到午时三刻就立刻出了一身冷汗，两腿也有劲儿了，撒腿就跑。但是已经晚了，胡护理跑到大县城经常杀人的西大街街口的时候，人群已经散去了，王大哥伏尸在地，血流一片，一直闻到血腥味的野狗正伏在王大哥的尸体旁嗅了嗅。几个胆子大的伙计远远地站着，不知嘴里嘀咕着什么。胡护理三步并两步跑上去，顾不得王大哥满身的血腥，俯身抱住王大哥的血尸放声大哭。哭够了，胡护理抹去了眼泪，把王大哥的脑袋和无头尸体合在一处，红着眼睛向附近的伙计买了针线，细细地缝合王大哥脖子上的伤口，又叫了辆马车把王大哥的尸体拖回帐篷。一来二去啊，胡护理可就忘了饥饿，昏昏沉沉中不知怎么就睡过去了。胡护理这一觉睡的时间倒不怎么长，似乎刚在梦中忽忽悠悠地升上半空就被四叔给叫醒了。毫无疑问，四叔是听到王掌柜丧命的消息后专程赶来的。胡护理自从搬到王掌柜这以后，除了隔三差五买点东西回去看看四叔四婶以外，基本上都待在王掌柜的帐篷里。这次要算起来，恐怕该有十来天没回过李家村了。四叔显然是急匆匆地赶了不少路，把胡护理叫醒，然后便坐在一边喘息。倒是胡护理看清是四叔以后，鼻子一酸，泪又流下来了。也难怪，胡护理就是再硬的秉性，也就只有十六七岁呀。仅仅那么一夜的功夫，生离死别的滋味就突如其来的降临到他的身上了。 四叔不让胡护理张口说话，他自己也不吭声，两个相对无言坐着。王掌柜的尸体就摆在两人面前的门板上。王掌柜的两眼微睁，胡护理在路上给他扶了好几次，可是合上又睁开了，泪水挂在胡护理的脸颊上，他痴呆了好一阵儿。这时候急忙站起来，拉住四叔的胳膊，悠悠地说：四叔，王大哥他有什么心事未了，所以死不瞑目啊。四叔又折回来坐下，两手捧着头，从指缝里露出了一声叹息：哎，这世道啊，好人不长寿，坏人祸千年呐。胡护理陡然的灵机一动，觉得四叔的话应该有所指示，于是试探着问了一句：四叔，你在家没听到什么风声吗？王大哥是被什么人出卖给县衙门的？四叔的老脸上掠过一丝苦涩，沉思了许久，方才说道：小李子，这些事咱们知不知道又管什么用啊？王大哥替你操了不少心，他走了就让他先走，死人总不能拖累活人啊。你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且不说你早死的爹娘，你王大哥那里我这把老骨头怎么交差呀？ 胡护理只是机械的点头，眼睛却眨也不眨地盯着四叔蠕动的嘴唇。他知道开场白以后的下文就是他想要知道的东西。四叔却不放心，嘴张了几下也没有正文。胡护理知道这时候越是着急，四叔肯定越不肯说，于是呢就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说：四叔，你要不知道就别为难了，反正凭咱们能耐知道是谁也没什么用啊。哎，四叔果然上当了。小李子，你能想到这份上就好了。四叔不是不愿意告诉你，实在是四叔害怕呀。哎，咱们李家就剩下你一棵独苗了，你能这么想就好办了。四叔咽了口唾沫，又看了看胡护理的脸色，没有什么异状，接着就往下讲了：小李子，我是临近中午才知道王掌柜没了的确信的。你四婶这两天得了病，我跑到城南刘庄去抓药，回来的时候听路人闲谈，说城西关今儿个又处决一个犯人，是城里那个小面摊的王掌柜。我一听当时可就傻了，顾不得打听别的，一口气跑回家，关上门喘了半天气儿。你四婶躺在床上说，邓财主门里的董大姐过来串门，说邓财主把城里面摊的王掌柜在县衙门里告了。我一问时间，是前天晚上，我在这心里就犯了嘀咕，看这时间王掌柜该是被邓财主卖给县衙门的，但是王掌柜这人那么实诚，不会犯什么事儿啊。嘿，这年头啊，摸了尾啊，胡护理的心里可就像翻江倒海了。四叔的话一开头，他就隐隐有一种预感，预感四叔的叙述会和邓财主有脱不了的干系。果不其然，不仅仅是干系，邓财主简直就是杀死王大哥的直接凶手。邓财主三个字在胡护理的头脑里盘旋了一圈又一圈。四叔忍不住了： 小李子，你怎么了？眼睛直勾勾的，丢着魂似的啊！四叔，你的消息准确吗？ 绝对准确。 四叔的消息确实是绝对准确。这话得从头说起。邓财主啊，其实早就知道王掌柜深夜劫人，夜行人飞刀流剪的事，那是玉兰告诉他的。当初玉兰和李三定好计策以后，静下心来仔细一琢磨，脑筋没过弯呢。他心想，我要是和李三依计而行，万一胎里坏他们几个十几个半，我和李三就是一根线上的蚂蚱，跑不了我，也蹦不了他，这样不好。玉兰本来也是穷苦人家的孩子，被邓财主掏了高价买过来充作填房的。刚到邓家时，处处受气，这人却是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玉兰最初在邓财主几个姨太太之间的争宠妖性中磕磕绊绊，吃尽了苦头，到后来游刃有余了，那本来纯洁无瑕的心灵也给利欲熏黑了。玉兰不甘心和李三绑在一辆战车上，苦思冥想半晌，女人的心眼就是多，还真给她想出一个主意。主意打定以后，玉兰破坏发髻，撕烂衣裳，涂红眼圈，悲悲切切的就找邓财主去了。话说邓财主呢，正盘算着今晚要到寺院一夜销魂，门帘一挑，四姨太哭得肝肠寸断的进来呢。邓财主这心肝呀，宝贝儿呀，是一番的安慰。玉兰才破涕为笑，说明原委。他说李三夜闯寺院，企图对他非礼。邓财主气得脸都成了猪肝，嘴唇直打哆嗦。玉兰偷眼旁观，见火候已到，便将他告诉李三的计策添了油加了醋，和盘的托出。当然王掌柜劫人和夜行人刘简之事也得汇报，不过他自己的责任是一股脑的推个干净。邓财主的心里还一直纳闷，这李三儿啥时候学了这么多稀奇古怪的玩意儿，打主意竟然打到我头上来。玉兰毕竟还没有丧尽天良，再说他和李三的露水夫妻也还是有些情分的。一看邓财主勃然大怒，连忙又抓又挠的给他消气，替李三求情，说李三纵然错不容恕，终究也立下不少功劳，饶他一次以观后效。邓财主其实也舍不得李三这条忠实的走狗。这时候借坡下驴，答应给李三一次机会。可怜那个李三还蒙在鼓里，脑袋就差点搬了家。邓财主饶了李三，飞刀流剪的人他可不愿放过。而据当时的线索，他又实在找不出半点有关夜行人的蛛丝马迹。邓财主留下李三，实际上也是给夜行人施了一障眼法，让他放松警惕。邓财主茶饭不思地想夜行人到底是谁，他当然是想不出来的。不过邓财主肯定一点，王掌柜跟夜行人绝对有非比寻常的关系。邓财主一忍再忍，到王掌柜要回老家的消息传出去以后，邓财主终于坐不住了。王掌柜根本没有料到邓财主会因为那么一点小事怀恨在心。别过糊糊里以后，没有走多远，就被几个县衙门的衙役给截住了。王掌柜当时是替糊糊里考虑，他知道邓财主是慑于夜行人的赤井，才不敢动糊糊里。王掌柜早就从小道知道玉兰将飞刀刘简这事泄密了，他怕自己万一和夜行人对上号以后，邓财主对糊糊里会肆无忌惮，所以王掌柜根本不敢动武，任由几个衙役把他五花大绑抓回县衙。 县太爷早就得到邓财主白花花的银子，办案十分卖力，惊堂木拍得啪啪的山响，要王掌柜供出背后主使之人夜闯私宅谋财害命的犯罪事实。王掌柜横了心，任由县太爷吹胡子瞪眼的叫唤大刑伺候，就是不开口。县太爷碰到这种硬茬无计可施，几个动刑的衙役打断了两根皮鞭，一个个累得东摇西晃，头晕眼花。王掌柜就是不开金口，县太爷可是急了，你既然死猪不怕开水烫，我就索性成全了你。县太爷笔走蛇龙，写了张监斩令，署上第二天的日期，然后对三班衙役说，小的们，明天大老爷要陪更大的老爷喝酒，你们小心着把这位的脑袋砍下来就得了，回来我重重有赏。衙役们一听有赏，那是眉开眼笑，异口同声地说，啊，是。第二天县太爷还真就去喝酒了，是不是陪更大的老爷谁也不知道。衙役们放出口风，为了起杀鸡儆猴之效，到了午时三刻就把王掌柜送上路了。啊，胡护理不清楚这其中的来龙去脉，只认准一条，邓财主杀了王大哥，王大哥待他这恩重如山，这个仇他一定要报。其实四叔来找胡护理并不仅仅是为了安慰他两句，他的主要目的是把胡护理接回去。王掌柜即便在这儿不出事，他也要来。不能不说四叔和四婶儿对胡护理有真情实意，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常言说绝户爱财，老人惜命，四叔四婶儿两口膝下没有子女，没品尝过抚养子女长大成人的艰难，老两口身子骨还硬朗着，干得动农活时当然不巴望谁在他们的饭碗里抢食吃，所以胡护理以前短住可以，感情有那么一两个月在老头和老太太眼皮底下老是晃，老两口可就吃不消了。因为胡护理在他们家住一天，他们就得负担一天的吃饭，那可简直是揪他们的心尖肉啊。胡护理跟王掌柜进县城以后，老两口夫唱妇随的过了一段舒心的日子，到底老了。一天早上起来，四婶忽然就一头栽倒在地，口吐白沫，人是不行了。四叔赶忙叫了几个近邻，七手八脚地把他抬到床上，又找人叫来郎中。郎中看完以后抓了药，说是年龄大了，身子虚，不要干重活，需要静养。四叔这下子可苦了，地里农活忙不成，整天守在老伴的床前长吁短叹。眼看这样的日子过了有十来天，老两口都受不了了，两个人都认为啊，应该找一个人服侍他们颐养天年，虽然嘴里没说，两个人心里都在想着胡护理。胡护理这人机灵又懂事能干，正是赡养老人的最佳人选。四婶最初还不好意思提出来，她害怕胡护理心里对以前四叔他们俩的所作所为心存芥蒂。四叔倒不是这么想，老头脚不沾地儿的忙活了七八十天，明白了再多的钱也不能当一个活生生的儿子使唤呢。况且老两口的那点家业也不见得就能拴住胡护理的心。四叔打定了主意，和四婶儿坐在床上盘算了一回，估计胡护理不会驳四叔和四婶的面子，于是就准备动身往城里叫人。就在这档口，王掌柜被县衙门砍了头。四叔认定这是个好时候，便来到城里了。胡护理早就有心过继给这位老实憨厚的四叔，年轻人谁不想有个安乐的家。胡护理寄身破庙的时候，每晚对着昏黄的油灯和绕灯飞舞的小鹅就念叨着，啊，

北京时间22点整。